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林小月的回复邮件终于来了，她约郑川午夜在医院太平间见面。谭小颖告诉郑川，自己到时一定会陪他一起去赴约。 郑川决定晚上在太平间与鬼魂约会。郑川之所以接受这个荒诞的约会，是他急于想证明自己与崔娟的死没有关系，否则他感到在鬼魂的复仇中他可能性命不保。他想，如果崔娟来见到他也好，那么崔娟就可以发现他们并不认识，因为自己没有害死他崔娟的理由或动机。半年前，郑川在写字楼的电梯里确实认识过一个女孩，但是她叫娜娜，而不是崔娟。郑川在手机里找出了娜娜的电话号码，那是当时他有意存下的。娜娜约他去酒吧见面的时候打来的电话，电话号码是一个座机号。现在他调出了这个号码，给对方回拨过去。郑川突然决定与这个有过一夜情的女孩联系，是想证实娜娜还活着，她不是死去的崔娟。电话通了，一直没人接听。郑川又试了几次，结果都是一样。他看了一眼，中午12:15。难道这个号码是办公室的电话？此刻，人已经下班了。郑川的心里有点七上八下起来，因为这个电话号码与他公司的电话号码的前四位数都一样，这说明这个号码也许就是方舱大厦里的某部电话，而崔娟死前正是在这个楼里上班的。可是电梯里的娜娜当时说，她是来这个楼里办事儿的，是业余打工的大学生。难道这是假话？郑川努力地回忆起娜娜的面貌，但是无法与崔娟的面貌相比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崔娟是什么模样。在地下停车场看见崔娟的时候，她倒在地上，她的头发遮住了她的大半个面孔。下午2点，郑川终于打通了那个让人生疑的电话。一个有些嘶哑的男人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来了。 喂，找谁啊？ 郑川迟疑了一下说， 我找娜娜。 娜娜。对方顿了一下说，你是买母灵的吧？请问你是现在用啊，还是以后用啊？ 郑川的脑袋里嗡的一声，母灵？是什么母灵啊？他接着说，我不买母灵，我找娜娜有事儿。 对方说，娜娜是业余推销员，早已经不在这儿干事儿了，你要是买木灵直接找我们就行，我们是松坡木灵公司，地址在方城大厦18楼，你可以直接前来办理。 郑川狠狠地掐断了电话。18楼，那就是他公司上面的那一层啊。 真是活见鬼，他怎么和一个推销木灵的女孩去酒店开过房啊？难怪他现在遇上的一连串倒霉的事儿。不过可以庆幸的是，这个娜娜不是崔娟，崔娟是24楼医疗器械公司的财务人员，他与这个崔娟绝对不认识。今天晚上他有理由说服见面的鬼魂了，他想见面的时候他们的样子千万千万别太可怕，不然自己的勇气一旦崩溃，就会在医院里闹出大新闻来的。秘书高伟坐在办公桌前，面对着一大堆文件资料无心整理。早晨出门的时候遇见物管员陆地，他的一番话让他有一种倒霉透顶的感觉。陆地说，巷口快餐店的老板娘向他询问高伟的情况，并且说高伟的阴气太重，有可能被鬼缠上了。高伟听了后想大骂那个老板娘几句，但近来的经历又使他自觉的理不直气不壮，于是将怨气转向了陆地，说还不是你把猫烧死了让我看见了，猫是有灵的动物，要遭报应也该是你呀。高伟心情不快地来到了公司，在电梯里他遇见了办公室的张烨，他说，张姐你好精神呢。张烨穿着一件无袖 T 恤衫，神清气爽，这让高伟认识到自己目前的工作其实是很晦气的。张烨问郑总多久能来上班，高伟不知可否，他觉得张烨是无话找话。郑川多久能来上班呢？高伟的心里也没底，不过他已经意识到身为总经理的郑川如此病休对自己是很不利的。副总经理何林趁机在公司里大树威信，他在各种会议上振振有词，俨然一个有能力的决策者。不过高伟也同时意识到郑川的这次病休非同寻常，也许真的是鬼魅拉入他了，让他无力自拔。进了办公室之后，高伟照例将郑川的办公桌擦了一遍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。高伟拿起了电话，是郑川的老婆刘英打来的。刘英在电话里焦急地说，喂，请问郑川在公司吗？啊？他昨天晚上一夜都没回家，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儿。一夜没回家，这有什么稀奇啊？高伟回答说，他没来公司，也许去朋友处喝酒，晚上就住下了，想来不会有什么事。不，不。这时候刘英在电话里说，以前有过这种情况，我给他打电话总能找到他， 这次可不一样，从昨天晚上半夜过后到今天早晨，我给他打了无数次的手机，都是通了没人接。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。 是吗？高飞的心里一紧。现在是早上8:40，你再等等吧，也许他很快就回家了。公司里如果有什么消息，我会及时的告诉你的。 放下电话之后，高伟立即拨通了郑川的手机，果然如刘英所言，手机拨通后，一直到自然中断，始终无人接听。高伟连续试了好几次，都是同样的结果。他心里害怕起来。自从接收到郑川邮箱里的神秘的邮件，并且替他去慧灵寺赴约之后，他就知道了郑川早年的女友像怨鬼一样缠上他了。虽然郑川后来改了邮箱的密码，不再让他参与这件事情，但是他知道这件奇怪的事情并没有完结。前天夜里，24楼的周梅就遇见过两个鬼魂，郑川的失踪一定与这起鬼魅的事儿有关。由于自己与郑川的关系特殊，高伟此时也为自己的处境害怕，他没法预知一切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。高伟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发着愣，他做不了任何事情，他的心里一团乱麻。奇怪的是，今天找郑川的人和电话特别的多，他都以代为转告的名义承担了。比较麻烦的是，何林副总让他通知郑川，今天下午去上级主管部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。这可真让高伟语塞了。他奇怪的表情让何林纳闷的看了看他，才离开了办公室。现在是上午10点了。高威抱着侥幸的心理再次给郑川拨电话，语音提示：你拨的电话已关机。高威感到背脊发凉，因为郑川的手机从无人接听到关机，这说明手机一直在郑川的手中，可是他为什么不接电话呢？他在哪儿？他遇见了什么？正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年轻的女人走进了办公室，她的面容和服饰都透着一种书卷气。她说她叫嫣红，是云杂志社的编辑兼记者，她想找郑川了解一些事情。高伟略感吃惊，云杂志社，这不是林小月生前工作的地方吗？他告诉嫣红，郑川在病休，有什么事情自己可以转达。嫣红平静地说，也没有什么要紧事，他是来了解地下停车场的灯光及安全的改善情况的，因为云杂志社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，反映这里的地下停车场从有一个女孩被杀害以后，给不少在那里停车的人的心理造成了障碍，尤其是在这栋写字楼的上班的女性白领，她们在那里停车和取车的时候都有一种心惊胆战的感觉。嫣红说，杂志社与大楼的物管部门联系之后，对方制定了一些加强安全的措施，他今天来看看，主要是给读者来信一个回音。他已经到了地下停车场看了，改善很大，灯也多了。他现在来找郑总，只是顺便了解一下该公司的员工们的意见。 高威望着嫣红说， 啊，据我了解，大家对地下停车场的管理已经没什么意见了。 高伟觉得他只能这么说。 其余的事，比如死在地下停车场的亡灵在电梯里及一些楼层里乱窜，甚至厕所里也有鬼影， 这些都是说不出口的事情啊。说不出口是因为拿不出证据啊，谁说谁就是神经病。 燕红临走的时候，欧维终于忍不住说， 你们杂志社有个叫林小月的是吗？ 啊，是，他是我们的编辑部主任，去年呢得心脏病去世了， 才47岁呀、啊。哎，怎么你认识他？ 高维摇了摇头。 燕红离开公司的时候，高维送他到电梯口，看着徐徐关闭的电梯门，将这位林小月的同事遮掩，他感到心里闷得慌。在电梯口呆站了一会儿，他决定上24楼去找周梅聊一聊。 24楼的景象让高伟吃了一惊。很大的服装展示厅里边居然没有灯光，尽管是大白天，但是采光不好的大厅里仍然显得十分的阴暗，无数服装模特影影绰绰地站立在各处，给人一种没有生命、没有呼吸的阴森森的感觉。冷不防，从一个服装模特的背后走出一个人来。 你找谁？ 一声喝问将高伟吓了一跳。 我找周梅。 高伟有点结巴地说，那个保安模样的男人用手往大厅的深处一指说， 他在那边。 高伟往大厅的深处走，夹道而立的服装模特使他分不清哪是真人哪是假人，以致他看见周梅的时候第一眼把他也当成了模特，是他突然一抬手的动作使高伟发现那就是周梅，他正在模特的旁边整理一件服装。 周梅， 高伟抓住他的手的时候心里才踏实一些了。 你这是怎么了啊？这儿这么昏天黑地的。 周梅说， 嗨，突然停电了，也许是线路出了故障，电工们正在检修呢。 周梅对高伟在上班的时间来找他有点意外。 高伟望了望周围说， 到你房间坐一下好吗？ 他们穿过了大厅，走过了走廊，进了周梅的房间。 高伟想，这正是前天夜里两个鬼魂出没的地方，刚才仅仅是停电造成的幽暗已经让人像走进了迷魂阵，那么在夜里周梅所经历的恐怖可想而知。 高伟并没有对周梅讲起郑川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不见踪影的事，因为事关自己公司的老总，这种事情没搞清楚就张扬出去总是不好。他只是想仔细地了解一下周梅前天夜里遇见鬼魂的情况，比如说他们说没说过要把郑川怎么样之类的话。 提起了前天夜里的事儿，周梅的脸色突然变得非常的惊恐，她说，别提那个事儿了，我昨天已经去寺庙里烧香了，回来之后又在房间里贴了红纸，我才保住了昨天夜里平安无事的。 高伟这才注意到周梅的房间门的背后和床头的墙上都贴有红纸条。周梅说， 我从来不信鬼神的，可我现在不能不信了，那个叫崔坚的女孩生前就是在这个楼层上班的，我们公司搬到这儿真是倒大霉了。 但是怎么又有一个姓林的女人与他同时出现了呢？那个姓林的是不是一个中年女人呢？高伟心情紧张地问， 那个姓林的是不是一个中年妇女啊？ 不知道，周梅说，当时根本就看不清他们的面容，他们的脸像一张白纸一样，五官非常的模糊。 欧维发出了一声惊叫，他叫周梅别讲了。 他对周梅讲了在公司女厕所里遇见的怪事，那个穿白色高跟鞋的人会不会就是周梅遇见的鬼魂呢？ 周梅说，这座写字楼里肯定是出问题了。周梅要高维在女厕所里再遇见类似的情况的时候，一定要打开厕位的小门看一看。高维说，他不敢去拉那个厕所的门，并且他相信即使拉开那个门，里面也一定是什么人也没有，因为公司的张掖就被侧位里冲出来的鬼魂把肩膀都给撞疼了，可是站在旁边的他却什么都没有看见，张掖自己也没有看见任何人影。周梅吸了一口气接着说， 也许多数人都看不见鬼，我真是倒霉，从小就看见过鬼，我妈说我的身上有灵通的东西。 周梅讲了她三岁那年，有一天夜里，她看见两个一黑一白的人影在对面的屋檐下一闪，结果当天半夜住在同一院里的老太太便病逝了。 他对母亲讲了这个事儿，母亲非常的诧异，对他父亲说，说这个孩子有点灵通，他当时还不懂这话的意思，现在想来 他身上的这个东西让他害怕。老魏担心地说， 那你前一段时间常来我的办公室玩，你看见什么没有啊？ 周梅摇了摇头。 下午刚上班，护士谭小颖在护士值班室里接到了高维打来的电话，她问谭小颖上午去郑川家输液了吗？谭小颖慌张地说去了，但是郑川不在家，他的妻子刘英也很着急，现在暂时还不知道郑川在哪里，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的状态。 护士谭小颖之所以慌张，是他觉得郑川昨天夜里消失在停尸间里的事儿，他似乎负有某种责任，毕竟在进行这场离奇的冒险中，他是唯一的同谋，他之所以陪郑川做了这次冒险，是想证实世界上没有鬼魂的存在。而那封约郑川在太平间见的电子邮件仅仅是玩笑，他以见惯生死的护士的身份坚信这一点，他不相信有鬼魂来太平间赴约。 几乎所有的太平间都在医院的某个角落，并且有门通向另一条僻静的街巷，这是为了不让殡仪馆的运尸车直接在医院里出现的原因。谭小颖所在的这家医院也不例外。走出了住院部的大楼，穿过草坪、花坛，林荫中有一条孤零零的小路，没有闲人敢往前走了，只有推着病人遗体的手推车咕噜咕噜地滚过，消失在幽深莫测的林荫中。 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张美华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郑川的妻子刘英找到高伟，说郑川一夜未归，联系不到。高伟向谭小颖打听，谭小颖回想起昨夜的约会。 午夜时分，护士谭小颖领着郑川走上了这条通往太平间的小道。这是一次荒诞而又让人心惊肉跳的约会。护士谭小颖尽量地回忆郑川让他读过的那些记叙往事的邮件，从中勾画林小月那可爱而又多情的生动形象，以此来抵消对鬼魂的恐惧心理。对鬼魂的不信和不怕是两回事。在午夜十二点，你将走进冰冷的停尸间，去那里正是一场约会的真伪。这让谭小英感到头皮发麻。他在一棵黑色的树下停下来，他理了理白色的护士衫，以此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胆量。他想，我必须镇静，不然郑川要是惊叫起来，会搞得自己在医院里没有脸面的。灰白色的小道在黑色的林荫中延伸，仿佛越来越窄，透过树叶能够望见夜空中有稀疏的星星。如此寂静的夏夜，让郑川在一瞬间恍惚回到了早年。那个时候，他和林小月都在乡下当知青，他们对着夜空争论过，一颗星是否对应着一个人的命运。到了，谭小颖指着前面一座 T 字形的平房。啊，我去向秦大爷要钥匙，你尽量少说话，以免引起他的怀疑，好吗？ 郑川在黑暗中点头答应。他看了看表，晚上11:50，离林小月约定见面的时间只差10分钟了。他的心砰砰地跳起来。前面的那座房屋像怪兽一样蹲在黑暗里， 房前有一盏灯发着惨白的光。 这座 T 字形的房子，正面是停尸房，侧面是秦大爷的住处。这个守太平间的老头此刻早已经入睡了。 谭小颖敲门。秦大爷，秦大爷。 谭小颖此前已经了解到了今天下午有死去的病人送到这儿来， 是外科住院部26床的一个老年男性病人。谭小颖让郑川冒充这个死者的家属，以便名正言顺地进入停尸房。也许是职业的警醒，谭小颖刚一敲门，里边便发出了回应，接着是屋里的灯亮了，门开了，一个瘦瘦的老头出现在门口。谭小颖解释说，这是外科26床的那个死者的家属，他刚从外地赶回来，想看一看死去的亲人。哦，秦大爷走出房门说，哥我来。 不麻烦你了。 谭小颖赶紧阻拦，我带他过去吧，啊，你把停尸房的钥匙给我就行了。然而出乎谭小颖的意外，尽守职责的秦大爷非要亲自带郑川进去看望死者。完了，今晚的计划一开始就出了问题，午夜12点马上就到了，有这个老头站在房中，一切还会照样进行吗？谭小颖还想阻拦，秦大爷已经哗啦一声开了停尸房的铁门，他开亮了屋里的灯，对站在门外的郑川说， 你进来吧。 没办法，谭小颖只好用手在郑川的背上推了一下，陪着他走进了停尸房。这房子里有一股很浓的消毒水的气味，吸顶灯的白光从头上卸下来，是走进这里的人相互对视的时候都发现对方的脸色惨白的吓人。屋里的大部分空间都被停尸柜占据着，像抽屉一样的停尸柜一共四层，每个屋有十多个，每个抽屉里是否都装着死人不得而知。秦大爷在柜前弯腰看着编号，然后哗的一声将一个抽屉拉出了一大截儿。 在这儿呢， 他对着郑川说道。此刻发生的一切完全不是当初的计划，郑川感到膝盖发软，他的小腿抖个不停，他硬着头皮走过去，停尸柜里已经出现了死者的头部，一张没有血色的苍老的脸，上下牙紧咬着，仿佛很痛苦的样子。谭小颖急中生智地说，秦大爷，你回屋休息吧，啊，这个家属也许想在死者身边待一会儿，我们走的时候会把门锁上的。 也好。 秦大爷望了郑川一眼，他表情木然地走了出去。谭小颖将房门轻轻地掩上，走回来把那个停尸柜的抽屉用力地推了进去。他对郑川努了一下嘴，表示意外的干扰已经结束了。这个时候郑川已经有点吓傻了，他望着眼前这个脸色苍白的女人说， 你的脸色怎么有点吓人呢？ 你还不是一样啊，这都是这灯光的缘故，这儿应该装暖色调的灯才好吗？ 郑川看了一下手表，刚过午夜12点。 他望着谭小颖说，你认为他们会来这儿吗？ 他说他死后曾经在这儿待过2天2夜，是吗？ 这我就不知道了，病人死后送到这儿与我们医护人员就无关了，多久运走那是家属和殡仪馆的事情。 突然不远 远处发生了一声轻微的声响，好像是虚掩的门动了一下。 郑川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后背却碰到了停尸柜上。 也许是风， 谭小英说， 林小月不会来的，我陪你来到这儿是要让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灵魂在线的事。 不，你不知道，他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。郑川声音发颤地接着说，我就是没法躲避才来赴约的，我想真的见到他，一切也许就了结了，尤其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崔娟，因为他的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正在这个时候，外面传来了一声猫叫。 郑川咬紧牙关才没有叫出声来，这声猫叫在静寂的夜半听起来 是那样的叫人惊恐。他说，这怎么会有猫啊？ 谭小颖也吃了一惊，他知道秦大爷曾经养过一只猫，但是后来被陆地偷走了。此刻他不愿意对郑川提起这件事情，他为自己曾经有过陆地这样的朋友感到羞耻。 那只神秘的猫在外面叫了一声，便再没有动静，仿佛永远消失了一样。谭小颖也不知道它来自何处。 郑川看了看表，午夜12:15了。 谭小颖说，他不会来了，我们走吧。 郑川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， 正要表示同意，这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了手推车的滚动的响声，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响亮的声音， 秦大爷，开门呐。 糟了，这是丁医生的声音，他怎么会护送病人的遗体到这儿来呢？并且 郑川住院期间他是见过郑川的，现在在这儿遇见一切该怎么解释呢？谭小颖慌作一团，他情急生智中把郑川拉到了停尸柜的尽头，指着靠墙的一条缝隙说， 你快蹲进去，这个丁医生认识你，你先躲起来，我去应付了他，以后再说啊。 郑川也慌了，他顾头不顾尾地蹲进了那条缝隙。这个时候门已经开了，一个勤杂工推着一具尸体走进来，丁医生紧跟着手推车走在后面。谭小颖先发制人地说， 哦，丁医生啊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 丁医生愣了一下，啊，这个死者是我的一个亲戚。小颖，你来干什么呀？ 哎， 谭小颖叹了一口气， 外科部啊，下午死的那个病人呐，他的家属托熟人找我，要我帮他们查一下这死者的编号，以便他们明天来运走的时候啊好查找。 莫名其妙， 丁医生说， 这种事情找秦大爷不就行了吗？ 受人之托没有办法吗？哼。 此时秦杂工正在将手推车上的尸体搬进停尸柜。 谭小颖看了一眼， 死者是一个半长头发的中年女人， 她的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，因为那有点像林小月死后的样子。 去年林小月躺在病床上的面容又浮现在谭小颖的眼前。 我们走吧。 丁医生拉了一下谭小颖的护士衫， 秦杂工已经将空着的手推车推了出去，谭小颖一时找不到留在这儿的理由，只好无奈地跟着丁医生走出了停尸房。停尸房的门砰关上了，丁医生和谭小颖一边说话一边向住院部的大楼走去了。谭小颖和丁医生在住院楼前分手之后，他假装往宿舍方向走了一小段路，然后回转身向太平间的方向急速地赶去。他想，郑川独自停留在停尸房里一定被吓得半死了。到了停尸房，门已经被锁上了，他听了听，里面没有一点动静，他轻轻地敲门，希望郑川从够里面能够给他开门，然而敲门声过后，里边没有任何的动静。谭小英感到身上一阵一阵的发冷，就在他扭头张望的时候，侧面屋檐下一个黑色的人影吓了他一跳。 谭护士，哎哎哎，谭护士，你怎么又来了？ 是秦大爷的声音。这个老头子半夜不睡站在屋外干什么？ 我刚才口袋里装的一份病历可能掉在里边了。 秦大爷像影子一样走过来，给谭小颖开了门，里面的灯还亮着，然而没有一个人影。谭小颖迅速地向停尸柜的尽头走，那条缝儿已经空空荡荡的，郑川已经不在了。谭小颖走出了停尸房，对站在门外的秦大爷说，关门吧，病历没找到，也许是忘在值班室了。半夜过了，太平间外面的小路更加漆黑，虽说是夏夜，但风仍然有点凉。谭小颖紧了紧护士衫，一边走一边为自己的脚步声感到有点心惊，他觉得自己的脚步声仿佛有回音似的，他不禁回头看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谭小颖开始认为是郑川自己离开了停尸房，但是转念一想，不对，从停尸房出来只有一条路，他怎么没在路上碰见他呢？如果郑川没有离开，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？他会不会是担心秦大爷进屋来查看，自己钻进停尸柜里藏起来了？不会，这可太可怕了，他宁愿被秦大爷发现也不会做这样的选择。那么是留下他一个人以后停尸房里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吗？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会让一个大活人消失啊。谭小颖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宿舍，进屋后立刻给郑川拨手机， 手机通了，但一直无人接听。 谭小颖又拨了几遍，同样一样的结果，她无法想象郑川在哪里和他遇见了什么。 已经是后半夜了，谭小颖又困又吓，躺在床上刚一迷糊，便看见郑川直挺挺地躺在停尸柜里。他在惊恐中清醒过来，从床上坐起来，不敢睡觉了。 在这种时候，睡眠就是一座黑色的坟墓，人一闭上眼睛就会与鬼魅相伴。人的意志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东西，如果恐怖超过了你的神经能够承受的限度，你会发现自己的理智和意志就会像雪一样的崩塌和融化。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谭小颖再次拨通了郑川的电话，然而手机还是无人接听。他突然产生了一个侥幸的想法，也许 也许郑川已经回家了，他睡得太沉，所以听不见手机的铃声。 不过谭小颖的这个想法很快就破灭了。当他像往常一样带着输液用的用品来到了郑川家的时候，狗妈开门后便对他说，郑川一夜没回家，刘英已经着急了，都快急死了。刚去上班又打回电话，说郑川回来一定要及时的通知他。护士谭小颖的心里沉得像块铁， 得说我等等他吧，也许他上午会回来的。 在郑川的家里，谭小颖等到了上午11点才离开，他不得不认为一切真的是凶多吉少了。回到医院之后，他又给郑川拨手机，新的情况出现了，郑川的手机已经关机了。 不久， 高伟打来电话询问郑川的踪迹，谭小颖预感到严重的事情已经发生了。中午，谭小颖在医院外面的小餐馆里吃东西，忽然看见一辆殡仪馆的运尸车从街上驶过，他神经质地跑了出来，看见那个车已经贴着医院的围墙转了弯儿，驶到医院的后面去了。 这是一次平常的接运尸体，可是谭小颖却无端地感到这与郑川的失踪有关。 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可怕的画面，医院的停尸房门开了，担架将一具尸体抬了出来，那具僵硬的尸体正是郑川。 这种无法遏制的灾难幻想使谭小颖在剩下的中午也感到身上发冷，他拔腿向医院的太平间跑去。在他达到太平间后门的时候，殡仪馆的运尸车已迎面向他开来了，他来迟了，尸体已经装运完毕。那辆全封闭的运尸车从他的身旁驶过后，在空气中留下了一缕淡淡的汽油味。 谭小颖来到了停尸房前，这里并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人们议论纷纷的场面，因为一具来历不明的尸体被运走会引得医院里的人围观的。然而现在的这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只是停尸房的小铁门还没有锁上，虚掩的门缝中暗示着里面的神秘。 安小颖身不由己地推门走了进去。 郑川昨天晚上在这儿消失，总该留下一点什么痕迹吧。尽管是大白天，停尸房里的光线依然很暗，仿佛这种幽暗才适合人的长眠。 安小颖开了灯，沿着停尸柜慢慢地走，消毒水的气味让他的鼻孔里有点发痒。在停尸柜的尽头，那条柜与墙之间的缝隙又出现在他的眼前。这条缝隙的宽窄刚刚好能够容纳一个人，郑川昨夜就蹲在这里躲避来人的。谭小颖望着这条幽暗的缝隙，突然地上一个灰白色的小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起身进去一看，是一部手机。他拾了起来，拿在手里仔细地看，这部精巧的手机正是郑川平时使用的。 谭小颖恍然大悟，为什么这手机一直无人接听，到最后变成关机，是这手机的电已经耗尽了的缘故。他将手机放进了衣袋，迅速地离开了停尸房。